统的特色治疗的方法之一。 嗯， 什么意思呢？简单的理解，冬病嘛，就是冬天的病；夏治呢，就是夏天来治疗。 嗯， 那么冬天哪些病需要在夏天提前预防性治疗呢？那么就是我们所说的冬病夏治三伏贴的它一些的适用的人群。那主要是我们冬病夏治主要是治疗以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为主的， 嗯， 您比如说支气管炎， 嗯， 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 嗯， 这些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 嗯， 这一类的疾病在夏天预防性的治疗能够达到很好的，到冬天这类疾病少发作甚至不发作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嗯，说到这儿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原来听说老慢支哈，这是一个特别难好的病哈，冬天的时候可能发作起来更为严重一些。 嗯， 经过夏季，因为刚才上节目之前孟大夫也说，夏季对于呼吸科的大夫来说是一个淡季哈，如果有淡季和旺季来说，夏季随着这个空气越来越暖和啊，湿度越来越大，可能对于很多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来说是一个特别好过的季节。 对， 当然这个季节又适合来治这些病，是吧？ 对，这就是和咱们冬病夏治这个它治疗的一个机理是有关系的。 嗯， 因为我们夏天呢是人体阳气生发最旺盛的一个阶段，那么和咱们自然界是一样的，夏天温度最高，湿度最高，和自然界是相呼应的。这时候呢，我们的人体的气血啊，它都达到我们机体的表面。此时呢，我们一些呼吸系统疾病，就像刚才说的支气管炎， 嗯， 它这类疾病中医认为啊，它的病因是有寒邪和宿根在里边，在咱们的肺，它沉积在我们的肺里。所以说呢，这时候赶上夏天最热的季节，加上我们自然界气候的这种炎热，再加上我们外用一些药物的辅助治疗，帮助把这些沉积在我们肺底的这些一些窠臼， 嗯， 一些慢性的病因给它宣散出来， 嗯， 达到治疗的目的。 那比如说呼吸系统的一些疾病，因为您是专业的大夫，很多很多朋友都没有这种专业的背景哈，可能更直观的就是，比如说我经常性咳嗽， 嗯 啊，咳嗽这种病，因为有很多很多原因造成的， 嗯， 包括像很多人不太熟悉的，像咳嗽变异性哮喘哈，这种病，但凡是咳嗽都可以在这个冬天的时候，这个特别严重，那夏天的时候都可以来进行这种所谓的冬病夏治吗？ 哎呀，这可真不是，这个就是我们冬病夏治这个治疗方法的一个，就是我们适应症的一个把握。 嗯， 哎，任何咱们所有的咳嗽症状啊，是我们疾病的一个主要的表现，但是有这个表现就可以用这些治疗方法吗？真的不是， 真不是，是吧？ 哎，这是真不是。 嗯， 因为我们中医讲究叫辨证论治，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体质和您得这个疾病，您的疾病的性质，比如说您是寒性的、热性的、风性的、痰性的，根据性质不同，我们的治疗方法是不一样的。 嗯， 我们现在说的冬病夏治呢，因为这和三伏贴它的药成分有关，因为我们冬病夏治的药物的成分主要是一些温性的药物为主，因此呢，冬病夏治三伏贴它的主要治疗的适应人群呢，就是一些以虚寒体质为主的这样的病人，合并有咱们慢性呼吸道疾病的这样的病人，效果是最好的。 嗯， 当然了，如果不是这种体质的人，是另外一些其他体质的人，那我们就要进行辩证论治，可能就不适合进行这种贴敷治疗。 说到这儿的时候，因为很多人都有密切的这种切身体会，每年要说贴三伏贴了第一天，您大早上起您就排队去吧。啊，我估计我因为每年你们那儿也很忙啊， 哎，对， 这个大夫很忙，几乎全员上阵，然后来贴这三伏贴。那刚才您提到了，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三伏贴贴敷。那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够自己来简单判断一下？万一比如说我能够判断出我这个性格不是我这体质可能不适合，我就不去凑那热闹去了。您看排了一二百人，我好不容易排到了，大夫说您做不了，您不适合，那不是白排了吗？比如说哪些是明显的不适合贴三伏贴的人？ 哎，我们明显不能贴的，那首先就是我们这些温性的三伏贴的药物，那针对这些火热性体质人就不适合了。 什么样的火热性？ 哎，咱们最简单的，你比如说我 容易反复这种口舌生疮， 嗯， 咽喉的这种肿痛，扁桃体发炎，甚至老是觉得眼睛这种红肿，还有一些觉得自己的脾气比较暴躁， 嗯， 大便秘结， 嗯， 全身是这种红胀这种状态的，哎，情绪波动很大的这类人群，您就要小心， 嗯， 您的体质可能不是这种虚寒性体质，而是实热性体质， 嗯， 甚至痰热性体质，这样的人群是不适合的， 嗯， 当然前提是还最好啊，还是建议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去医院，让中医大夫给您把把脉，看看舌， 嗯， 问诊一下，这样可能 更 安全， 更好一些， 哎，更安全， 啊， 更好。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咱们因为现在这个中医养生的知识那太丰富了， 嗯 啊，这个网络上有，包吃上有，小广告上也有哈， 嗯， 这个墙上贴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牛皮癣上都有，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希望能够大家找一个正规的靠谱的大夫来给您做一个简单的推荐， 哎， 是吧？ 您这说的太对了， 嗯，因为有很多的咱不能说江湖骗子啊，就是因为有很多人是指着卖药来挣钱的， 嗯， 他基本上能够把所有的病管用不管用都忽悠到他那儿去，然后是卖您的高价的这个特别贵的药哈，啊， 哎， 这个， 还好您这说的确实 是吧， 对，还好，因为现在我们就是北京中医院呢，我们这个三伏贴是算院内之计， 嗯， 哎，而且呢是北京市，就是它算一个推广项目， 嗯， 哎，很多北京社区医院都可以买到这个药物，所以说这个药物的质量应该还是有保障的， 是是是，嗯，那是肯定没问题了，我就是说希望大家千万别上当受骗， 对对， 到正规医院， 嗯， 院去啊，刚才您说了，这个有些人不适合贴三伏贴， 对对， 而且过去啊，我们说三伏贴可能中老年朋友贴的多一些， 嗯， 现在我发现很多小孩也愿意去贴三伏贴了啊，家长带着， 嗯， 那他的适应人群有什么样的要求？是从小孩到老人都行吗？ 适应人群啊，还是第一个，因为我们三伏贴传统的三伏贴主要针对的，首先是慢性咳痰喘类疾病的患者， 嗯， 您的家人或您的朋友有这类疾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您的体质而您的基础病情属于虚寒性体质的这样人群，这样最适合。 嗯， 当然了，您在咱们这个适应人群还有一些专门适应的一些疾病，哎，最常见的慢支、哮喘、咽炎、鼻炎、反复感冒这类的都可以，最好前提是还是让医生给您看一下， 嗯， 确诊一下您是不是符合这类适合贴敷的人群， 嗯， 这样是最保险最安全， 哎，冬病夏治哈，三伏贴顾名思义啊， 嗯， 这贴三伏是吧， 对对， 这个目前在咱们北京中医医院啊， 嗯， 这个贴敷的这个比如要求啊，是怎么来操作的，具体操作的，那就是头伏第一天， 啊， 是肯定要贴的，是吧？ 对对对 啊， 我们贴敷方法是这样，因为现在北京市的各家医院它的贴敷方法可能不一样，因为药的成分可能也不太一样。 嗯， 那么以我们北京中医院为例呢，它是这样贴敷的。那么到马上到7月13号是咱们头伏的第一天。 嗯， 那么我们医院是每个伏一个伏是10天啊， 嗯， 每个伏连续贴其中的3天，以头3天为最佳。 嗯， 然后每天呢换一次药。每天换一次新药，每次贴敷6个小时，贴在3个穴位上， 嗯， 这样就好了。 哦， 啊， 那可能很多人说，哎呦，头伏那天赶上有事儿，确实去不了。 嗯， 早一天晚一天的成吗？ 这个也成，前提是第一个，您是适应贴敷的患者哈，患者朋友，这是第一个最关键的。 嗯， 那么第二个，因为现在我们以北京中医院的穴贴为例哈，它是非常方便，撕开以后就可以贴在穴位上，很简单，很便捷。 嗯， 那么您可以让您的家属或朋友去医院去取，然后到贴敷的时间，按照他那有明确的说明书，按照说明书来贴敷就可以了， 嗯，就是能提前把药先取回来。 哎，现在已经我们医院是每年基本上在夏至，今年是6月23号， 嗯， 就已经可以 可以来取 药 了。 哎，对， 嗯，所以有的时候因为中医讲究特别神奇啊，但是有的时候错过那个点儿好像就不太合适哈，啊。 嗯， 所以您可以先去取回家， 嗯， 按着点儿头伏，哪怕不去医院，提前照着后边说明书，穴位好找嘛。 穴位应该说是好找，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哈，大家把这几个主要穴位，您比如说大椎、肺腧、天突、膻中这几个穴位在电脑上一找，他就具体怎么找他会告诉您。当然您要真不会，只要是您拿着我们医院开取的药物，我们医院每天都会有专门人那个医护人员帮您贴敷的。 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哈。 哎，对。 说到冬病夏治，说到三伏贴，可能还会有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的孟广松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三伏贴尤其是冬病夏治的这个话题。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 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是发送到10628821828。那么对于这个冬病夏治，对于三伏贴啊，我听了很多很多的这种说法哈，其中大家比较多的就是对于很多有效果的人说，哎呀，这个太神奇了，祖国医学哈，就是确实是与众不同。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哎呀，我怎么贴了一夏天之后，我冬天的时候还咳嗽呢？就是这个夏天，因为它看不出来效果，看来得等到今年冬天的时候才能够显现出来。 说的对， 但是这一年好像也不太明显。孟大夫，这到底怎么回事？这到底管用不管用？ 首先呢，我们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一定要知道，冬病夏治三伏贴它属于中医治疗的其中一个方法。三伏贴是外用的这种贴敷方法，我们进行这种贴敷呢，是预防达到预防和治疗的作用。但是是所有的人，咱们用上药以后，它就都管用吗？这个还得根据个人的病情的情况来看。而且呢，在中医在治疗我们所有的这些慢性疾病，尤其是呼吸系统疾病的时候，贴敷是一种辅助方法。我们更擅长的是根据望闻问切，给您诊断以后，用汤药，甚至用散剂、膏剂，甚至丸剂，各种方法给您进行一个综合调理，这样达到一个最佳的效果。因此呢，三伏贴的贴敷呢，我们不能把它神化，不能那个包治百病。我们可以试验一下，就是说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治疗效果到底怎么样，但是不能把它太神化。 是，就是说我们经常会听到有很多的，哎呀，这特别好，效果特别好，其实是因人而异的。中医有十八般武艺，这只是其中一个，是吧？ 您说的太 对 了，对 吧？有很多 的 都是针对每个人的体质也不太一样。说到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我也看过很多人说贴了这个三伏贴之后啊。有人那皮肤啊什么事儿都没有，有些人呢略微有些反应，有些人反应还比较大的，这个不同的反应，它对效果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一般呢，如果按我们传统来说，天灸啊，它是贴在咱们穴位上以后，会有一种轻度的这种灼热感，就是我们贴敷三伏贴以后，皮肤上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稍轻度的灼热的感觉，这种灼热的感觉是对的。是正常现象，当然我们贴敷完以后，皮肤上呢可能也会有一些轻度的这种发红，这也是正常现象。但是如果您贴敷上以后，感觉这个贴敷部位特别的灼烧，甚至特别的痒，甚至破溃了，那一定要及时把它揭下，然后到医院让医生帮您看一下。所以说我们在贴敷过程中，在因为每个人他皮肤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每个人他的感觉都不太一样，但是总的来说会有一种轻度的灼热的感觉。 我听过一种说法啊，不知道靠谱不靠谱。有人说啊，这个贴上之后如果一点反应没有啊，有可能这个三伏贴对你真没什么效果，就是到冬天的时候效果也不明显。最好是有点反应，反应别太大，那样的时候到冬天的时候才效果更好。我不知道您听这个说法靠谱吗？ 中药治疗完了，应该是大家都想让它有一个立竿见影的这种反应或者效果，但是这种反应和效果和咱们治疗的目的能成正比吗？这个我们在临床上也没有做过具体的研究。就是反应大的人，甚至过去我们叫做天泡灸，就是说他的皮肤贴上膏药以后出现了水泡，甚至破溃了，他觉得这种效果最好，最后叫瘢痕灸，落下瘢痕了， 有疤了， 疤了那种效果更好吗？但是现在因为这个没有具体的临床数据的支撑，但是而且我们现在做这种所有的外治法，咱们以健康为前提，以安全为前提，所以说呢，虽然它的药效可能不像过去咱们古人说的那样有特别大的明显的这种感觉，但是应该说我们在临床上因为也做了很多年了这个三伏贴，我们感觉患者这种流调的回馈效果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有一定效果。是，所以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呢，真的不用特别的纠结哈，不用特别的担心， 对， 还是很方便的。说到很方便，还有一些人也说了一些看法，今天正好请孟大夫来，都是一些比较市面上流行的一些问题啊，说过去三伏贴啊，各大这个中医可麻烦了，药的药方里边的成分也不太一样。现在感觉像快餐一样，来了之后就能贴。哎呀，这种像快餐似的这种三伏贴里边的成分，能保证跟过去老祖宗留下的差不多吗？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吗？会不会是一个简化版？ 我不知道您听过这样的怀疑吗？ 所有的持怀疑的态度，我们这个业内人士，包括我们的西界的同业人士，大家对这个治疗方法都有一定的怀疑性。没错，因为在这个咱们临床上，中医的一些治疗方法呀，让人感觉很神奇，但是它又没有数据的支撑性。哎，那到底这些药物你怎么能够把握咱们现在的药物和过去的药物是一样的？那以我们那个北京中医院这个三伏贴为例吧，因为这是我们中医院的几位院里的老专家坐在一起，大家进行商讨和自己的经验，然后商讨而成的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呢，我们在临床上也用了好几年了。我们的反馈是，这个方子的效果呢，针对我们普通门诊大多数人群来说，第一个，它的首先是安全性，我们还是能接受的。哎，不是像过去咱们需要达到一定的特别明显的皮肤的一些变化。第一个前提是安全性，我们是能够掌控的。第二个就是它的效果性，因为效果性随着我们这门诊量的这个人群的数据的这个收集啊和效果的一个反馈，我们感觉总的来说还是有一定效果。所以说呢，在整个治疗这个药物上，我还是比较有信心，我们医院的药物它的安全性和效果性还是值得保障的，还是值得保障。 有很多老北京哈，对这个北京中医院非常熟悉啊，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其实很多的这个中医的专家，然后尤其是一些可以算是实践派。基本上都去了北京中医医院，是吧？就是他们的方子可能比如说理论上研究咱先不说啊，但是确实非常有效啊，所以我觉得在这儿可以大可放心啊。当然了，这种现在随着资讯的不断发达，大家对于这种三伏贴的一些疑问也好，包括一些困惑求证，其实都可以理解。那与此同时呢，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就是有很多人非常痴迷于三伏贴，痴迷于这个冬病夏治，也不能说是道听途说哈，也听过很多很多的方法。那么在这个三伏贴，尤其是冬病夏治的这一套理论当中，会不会也会有一些人这个想法是一些误区？就是他可能啊听起来是那么回事哈，但是也会走一些弯路，跟我们的实际的这个操作还是有区别的。这种比如说三伏贴的误区，现在目前您接触的多吗？ 三伏贴的误区现在我感觉哈，就是咱们所有的朋友可能对三伏贴它最主要的一些误区，第一个就是适应症没把握。因为我们在中医任何治疗上，我们强调的是以人为本。您必须是您的病和您这个人适合这个方法，所以说前提首先要让中医生来看您适不适合贴。但是现在我们好像所有的这个一些朋友哈，亲戚朋友觉着，哎呀，这个东西到三伏贴了我们就需要贴，但是真不是。咱们任何的治疗都是以疾病和人为本的。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个三伏贴它一个神话膜拜化，他就是觉得这东西包治百病啊，任何的提高免疫力，任何疾病我贴了三伏贴以后都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所以说这个东西呢，我们也不能把它过分的这种突出出来。因为三伏贴它毕竟是一个辅助疗法，它不是我们中医的全部。我们中医在治疗疾病是有很多的一些给药方法或给药途径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贴敷出一些误区啊，就是贴上了以后没有注意配合一些我们生活还有饮食上的一些注意 啊，这还得配套的。 哎，对，因为我们三伏贴嘛，它是以温阳为主，用的药物也是以温阳药物为主。这个时候如果您再暴饮暴食，吃一些凉的东西，或每天就是大量的吹空调，把空调开得特别低，反而达不到咱们应该达到的效果。所以说中医的治疗往往都会督促病人要配合生活和饮食的一些要求和注意。 千万别，我后边贴着三伏贴啊，然后我早中晚三顿依然大鱼大肉啊，经常跟朋友出去搓饭去，这天夏天了，各种各样的撸串啤酒，生冷不忌， 对， 这就麻烦了， 对对对对，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跟孟大夫一块来聊，其实对于三伏贴来说，应该是一个大家理性认识， 对， 而且 说的太 对 了，对 吧？理性认识，然后同时在生活当中也应该稍加留意，不能够任着性子， 对， 来每天过了自己的日子，是吧？ 对，您这说的太对。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吧，有很多朋友发了一些问题，想问问今天的这个孟大夫。当然了，也有很多人表达了自己的这种哎呀感激之情， 像6084说，北京中医院的周志成大夫啊，治了好了我困扰多年的十几年的慢性咳嗽，至今啊心存感激之情 啊。 就是中医其实跟西医还是有一定区别啊。 对 啊，而且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他可能更相信祖国的传统医学啊。像咳嗽这种，比如说刚才这个孟大夫一直也在说，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可能都是咳嗽，但是因为体质不一样，针对的这个治疗方法也不一样， 对，截然不同， 不一样啊。那同样的，比如说有人老咳嗽啊，老慢支，有人呢是咳嗽变异性哮喘，这可能在西医上面分的， 哎，对， 对， 这是西医的分法， 对吧？中医可能就根据体质不一样， 哎，中医比如说最简单的哈，寒咳、热咳、风咳、痰咳，它是不一样的，哎，所以说我们的治疗方法和治疗药物也是不一样的， 来看看8047的听众朋友在问说，哎呀，贴三伏贴据说还是有一定的反应，会不会比如说贴上之后皮肤起一些包，起一些湿疹或起一些泡？这种情况会有吗？ 这个确实在临床上会预见到，因为现在咱们贴敷它这个制剂，随着科学这个技术的这种进步哈，它这个药膏虽然说它加了一些防过敏的这些处理，但是我们在临床上也发现，很多朋友贴了以后呢，他的皮肤上会有一些起泡、一些红、一些肿会有。这个时候呢，那就建议第一个要把这个外用的贴敷药一定要取下来，第二个呢，就是咱们随时观察，甚至您干脆就来医院，让医生帮您看一下，需要用一些什么处理。 可能会有一些过敏是吧？ 可能会有一些过敏，这个确实有，因为咱们这个现在这个怎么说，在临床上哈，过敏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常见。就像刚才您反复说的，咳嗽、变异性哮喘，现在都快成我们呼吸科门诊最常见的 最常见的， 哎，最常见的，您哎，真是， 所以有的时候这可能去找专业的大夫，来做一些处理可能会更好， 对，更好 啊！千万不要轻易，哎呀，我这个你看起包了，起疱疹了，算了，我不贴了，这可能就放弃了哈。另外一些，哎呀，没事，我坚持，我觉得这三伏贴有用，我没事，我忍着。这可能两种方法都不太对。 争取还是让咨询一下医生吧。 咨询一下医生哈。手机表号6408听众朋友在问说，我们家孩子特别小，今年上小学3年级啊，去年曾经贴过三伏贴，小孩爱动啊，夏天的时候容易出汗，经常跑跑跳跳的就掉了。就是这种情况下，小孩这种出汗乱动怎么办呢？ 两个方法，第一个呢，还是建议让孩子争取安静一点，当然这个很难了啊。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可以让孩子儿童啊在晚上贴敷。晚着贴敷，但是这时候呢，你也得那个防备好，别把那个床给弄脏了，哎，穿上衣服可以晚着贴敷，但是我们三伏贴呢，最好还是白天贴，是最好 最好的， 对，这个符合咱们人和自然这种相应，因为白天，甚至日到中午是阳气最高，那么这时候药效是最好。 还有一位朋友手机尾号1421的听众朋友在问说，据说三伏贴贴一年不管用，效果最好起码得贴3年。问问孟大夫，真的是这样吗？ 因为本身三伏贴它算一个辅助治疗，它针对的主要是慢性病。中医在治疗慢性病，它有一个讲究叫缓则治其本。我们要求就是用一些缓慢的、长期的治疗方法，争取把您这些慢性病的病根逐渐给它清除掉。因为这病根绝对不是一两天出来的，它可能伴随您很长时间了。这时要把它去除，可能用药的时间、用药的方法、治疗方法可能会更长一些，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规定，就说在临床上要求患者争取啊，能够坚持2到3年，3年最好，不只有三伏贴，其实还有3九贴，可能观众朋友不太清楚， 对， 因为我们夏天三伏呢是以春夏养阳、养阳气为主，冬天呢和秋天呢是养阴为主，其实我们这个三伏贴也好，3九贴也好，都是我们中医贴敷疗法的一个称呼，不同季节的一个称呼。 那有三伏贴，有3九贴哈， 对， 我们有说冬病夏治，那正好在夏天，咱们说说冬病夏治的时候，除了三伏贴，还有其他的方式来做这个冬病夏治吗？ 冬病夏治呢是一个方法，三伏贴呢是我刚才我说了，是我们中医里贴敷的一种治疗的方法。当然了，还有别的方法，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汤剂，喝的汤药啊，还有膏剂，还有散剂，还有一些丸剂，这些都是我们中医根据不同人、不同疾病给你选取的，给 给药的一种方法， 嗯， 包括现在咱们三伏贴是一种外敷的方法，哎，根据不同的病和不同的人，用不同的给药方法，能够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这是中医对用药的一个研究，哎，而且非常符合咱们现在个体化的这样一个治疗方法， 哦， 哎，就是因为咱们这三伏贴哈，因为现在是大家都知道 火了， 而且贴三伏贴呢又非常方便， 嗯， 就因为它的方便性、便捷性，而且适应的人群呢相对来说比较广，所以呢它是怎么说流行的比较 广泛，对 对对， 火得特别快， 哎， 这 流行的比较广泛。 那照您的意思是说，如果有时间的话， 嗯 啊，去中医院找大夫， 嗯， 来好好谈谈，兴许大夫除了三伏贴之外，还有可能给你开点汤药。 哎呦，这个 是吧？ 对， 是吧？然后通过这种药物的调理，也是在冬天夏天的时候治冬天的病，是吧？ 对， 啊， 因为其实，在中医上治疗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我们的用药方向和治疗方法是完全不太一样的。 哎呀，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中医讲究治未病哈，啊，就是没发生的病啊。 对， 但是以后有的时候这个病已经有了，也不见得非得等这个病犯了，疾病发作期的时候再去找大夫。 对，这您说的太对了， 啊，就可以慢慢调理，慢慢养着，是吧？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的孟广松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三伏贴哈，冬病夏治的话题。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呢，能够对三伏贴有一个这个。客观的清醒的一个认识。现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中医医院从哪天开始就现在已经可以提前去拿药了， 哎，现在已经可以取药， 嗯， 真正的第一天的贴敷时间呢是7月13号， 嗯， 哎， 7月13号啊， 7月13号， 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非常感谢来自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的孟广松大夫，谢谢您，希望有机会常来哈。 哎，感谢主持人。 嗯，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 小辩驳。